锵锵三人行，你们好，王美、文道啊。这个最近我留意到一件事情，它有变化，跟我们前段时间说到的情节啊有变化。 哦， 前段时间呢，你知道这个沸沸扬扬的，都说这个河南偃师市，有一政法委书记嘛，政法委书记喝多了酒，就去了夜场了嘛，在夜场某娱乐场所嘛，提出这个要小姐，但是当时就说我们这儿没小姐。没小姐，然后书记就砸，就咣叽咣叽，花瓶也砸了，玻璃也碎了， 还叫人来砸、 啊、叫人。后来不是因为这个经理就说了，说这个查一下就算了，但是你砸坏我们这东西你得赔钱，说好赔，我还叫人来砸你。这是当时的传闻啊，咱这还当然还是清平世界了，对吧？这事传出去之后，政府也很重视，但是政府一重视呢，最近这几天他又出来一个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的 版本。 哎，你看，这是8月28号了。记者从偃师市有关部门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偃师市音乐不断茶社夜茶社的械斗案当中，偃师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张庆华因制止不力，未等民警出场就离啊，不是未等民警出警，未等民警出警就离开现场，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8名涉嫌在娱乐城打砸的人员已经归案。你看，偃师市纪检委的调查，对这个事情的描述，跟我们初期在报上看到的情节有点不太一样。说什么呢？7月26号晚上。这张庆华呀，带着他的姐夫、妹夫，还有马某。这马某呢，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咱不知道政法委书记吧，大概需要接触一下刑满释放人员。 对，互相啊、不是互相，把感化他，让他重新投入社会。 问题是马某，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呢，还带了一个他的朋友韩某。据说呢，叫小姐的可不是咱这书记。你看一开始在虎头山大酒店吃饭喝酒，又回到华夏宾馆房间喝啤酒，然后才来到华夏宾馆。音乐不断茶社唱歌喝啤酒，在此期间，韩某对茶社服务不满，砸坏玻璃，蹬坏茶几，最终导致发生械斗，造成双方7人受伤。针对你看，这还人纪检委还挺负责，还是说针对有反应说张庆华对咱这政法委书记涉嫌要小姐的情况，调查组调查了，说在726事件当中，张庆华没有叫小姐或者授意他人要小姐，就自己也没要，也没让别人要，没有组织实施大砸等行为。他的问题现在调查说是什么呢？你身为政法委副书记、党员领导干部，对事情的发生置之不利，看到局势严重之后，本应该在现场协助民警处置，但是张庆华没等出警，就没等警察来，就离开了现场。事发后也不积极采取措施挽回影响，也不及时报告，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撤了你党内的一切职务。 哦， 你看从这个事情的这个， 就换句话说呢，就经过调查就发现呢，叫小姐不是他叫的，打人也不是他打的， 对， 叫人打人那个也不是他， 就发生冲突的人， 他基本上是在现场，但是没有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所以 而且警察来到之前他就先 撤， 而且事后你也不报告，也不采取积极措施挽回这个不良影响。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耐人寻味。这它可以划分几头说。首先，你相信，假如你相信咱们纪检委是吧，咱总是相信党和政府嘛，对吧？就是相信纪检委这个调查结论的话，那么它就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中国这个官员，当然有些老百姓也觉得不好，但是呢也有些官员呢他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就是现在有时候这个社会心理啊也会形成一种什么呢，你如果没有及时公开一个事情发生了，你不及时把这个内幕给大家说清楚，那就给流言蜚语制造空间。而这个流言蜚语啊往往有种假设，就是说甭管你调查什么结果，一定是当官的不好。这是有一种心理，你好比就是比如说咱们前一阵也曾经说过，有个地方有一公安局长说家里困难，老母亲病了，靠工资他哪治得起病啊，所以跟上边申请生活补助。哎呦，你看在网上网友一片那叫不相信的，你说 公安局长申请困难补助，开玩笑的吧？他公安局长这么肥缺，怎么可能没钱呢？哥，你说就是说 不相信有清官的存在？ 他不相信，你看这就是他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就是你看到像这件事也好，或者是说你刚刚说公安局长那个事也好，就是什么？现在很多官呢，或者有很多公务人员，他到现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已经是个媒体社会。 嗯， 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做了什么事儿，不是只有你跟调查你的人知道而已，记者们也知道，记者们一知道，就百姓们都知道，百姓们都知道，那就全国都知道，那个网上的就一直吵。你比如说这件掩饰室这个案子，如果不是说8月28号又有新消息，又特别找记者又报道了又回的话，这过去那一个多月里面，就全部人的印象中就这个政法委书记 就盖棺论定了。 哎，对，肯定是个坏蛋。 我看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留言，咱也不用讳言，好多网友他当然你也不能说他依据事实，那时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调查结果没清晰的情况下，很多网友就认为这政法委书记当然叫小姐了，肯定叫小姐了，不叫才怪呢。这政法委书记当然参与打抢了，这都这么想。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件事情哦？他的那个处分是怎么样？就是撤销他的职务， 党内职务。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像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东西？是？ 我们很严重了， 很严重啊， 很严重了， 就等于丢官了。 撤销党内这个吧，一直在咱们。也是一个大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说这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我们的叫党员干部嘛，你实际上你有一个党内的职务，你还有一个行政的一个职务，对吗？反正至少前几年我也见过有那样的评论，就往往有的时候啊，这党员这身份呢，成了某些贪官的一个挡箭牌，或者某些犯错误官员一挡箭牌，就说你出了错吧，先撤你党员，但是其他的好像你党 行政职务 党内把你处分了，你这事就算完了。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往往就是这么说的， 分开来讲， 这撤销你党内一些职务吧，然后你的问题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你该负的法律责任你还得负， 对， 那这样才叫全面嘛。 对， 反正咱也听说过那种，就有些时候对个别干部来讲，他的党员成了个挡箭牌。 对，但是刚刚这个人的身份呢，你看到对他的这个参与的过程的描述，就是看不出他有犯法的部分，看不出他有犯法的环节，所以就只是撤销他的党员的跟党内的职务。 那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撤销这个所谓的党内职务，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台湾， 当然 是一件严重。 对这个官员来说，那是政法委。你知道政法委书记，书记就是共产党的书记啊， 对。很严重， 因为在台湾呢，很多的所谓的这些政客也好，就是说政治家也好，他们犯了一点点错误，不管这个错误是他们自己犯的，还是他身边的人犯的，还是他下面的人犯，他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他就要丢掉他的饭碗。那因为我不晓得，就是说在内地这个所谓的这个 问责，政治问责， 对他的政治问责，他会能够有多大多大？那如果说他本身有十几个所谓的职务，那我撤销掉一个职务，可能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对他的整个这个所谓的官职生涯不会有， 因为在官职生涯里面，党员的身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最近几年就是中国政府啊，也越来越重视就是这个问责制度。那么这种问责制度的走法还跟那种西化的那种民主问责还不一样。它是有点像一家公司里面的总裁负责制，就是说你这个总裁干不好，你董事局就撤你职务，就换一个人。那么但是也是一种问责，就现在大陆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是有些甚至是地方一把手出了些什么问题什么，那中央说撤就撤。那么现在也常有这种情况。 对，但是广美，你这个不要问我们这大陆不知深浅的事儿。我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有问题的官员，不光我们内地有，是吧？ 到处都有，当然到处都有，但是我 台湾更多。 那我 广告之后， 批判台湾， 再批判一下台湾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件事啊，看见一些网上的这个网友的意见啊，我也是感到这个痛心呐，是吧？就是说呀，现在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啊，我们一般说，应该说大多数官员是好的，少数的这个犯错误的这些官员， 害群之马。嗯，可是你现在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害群之马呀，他真是害群害得很狠呐、啊。嗯，他害了这个群众的某种信任。嗯，你看，比如说这个纪检委的调查，说这个书记没有叫小姐，没有参与打砸，嗯，对吧？只是畏缩或者企图逃避责任，对吧？可是这个甚至会有网上有网友，直到今天，他也不相信。 嗯， 他认为这个书记就是干了这个事情。嗯，他不无论在当时，所以我就现在就觉得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对，嗯，对，这个信任度的问题，而且是分两层的。你看到，嗯，他第一层呢是对这个部分的官员、政府部门他信不信任，第二层是对于传媒的报道信不信任。 哎， 对不对？你首先是这个，比如说纪委去调查了，纪委调查过了，这个结果你信不信？现在就是这个记者说的是真话吗？啊，还是记者知道另有真相，但他不敢说呢？是因为另一层的不相信。如果这种不信任的情绪啊，万一普遍的话，那是很危险。就是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面，比如说一般老百姓对所有的权威，政府的也好，传媒的也好，都采取一种很怀疑很疏离的态度的时候啊，这个国家比如说特别是越来越复杂，比如说现在搞市场经济跟以前十几二十年前不一样了，它整个运作会很困难。这个社会的运作是靠信任维持的。什么叫信任维持？比如说你过马路，你为什么敢过马路？因为你相信这个绿灯是真的。你不会说这个绿灯我过的时候人家是看到的，还车子看到的也是绿灯，你要先信任这个，对不对？ 太悲哀了吧， 你懂吗？其实就是这样，我社会就是用信任建立起来的嘛。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惨的问题在哪，就是说很多政府部门啊，他还把传媒啊，就对传媒的态度不好，跟他不合作，或者说有时候想管着传媒，或者有些东西不放给传媒听，或者放些假的东西给传媒听，这样子你会害了传媒，你害了传媒你会害了你自己。你比如说像这件事儿，如果我们的传媒，所有的传媒都是很公正、很透明、很客观，向来报什么都是负责任的话，那么你现在这个传媒出来，哎，帮这个政法委书记平反了吧，算是，就说啊、哎，原来他没干那些事儿。那么我们大家如果都相信传媒的话，我们看哦，真相大白了，我们感觉就这样，对不对？ 是，哎，国美，你觉得在台湾啊，这个官员呢、啊，他的这个信任度的，就是老百姓的信任度怎么样？干嘛做出这种表情？ 很难相信。 就是我觉得也没什么信，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民众对于这个所谓的媒体的怀疑，或者是对于这个官员的这个操守的问题怀疑，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不是因为什么谁欺骗了谁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与人性本恶的， 人性本疑， 对，人性本疑，人性本恶的一个怀疑。那我这样讲嘛，你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现在很多官员把媒体拿来当成一种工具，嘿，有时候我就放个假消息给你，有时候我怎样玩你一把。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呢，反而我觉得很多的所谓的官员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的一个工具了。 什么工具？ 我有家暴案，我就找立法委员出来帮我站台，帮我干嘛干嘛，然后立法委员去找媒体，哎，我现在有一单独家消息， 哦、 我来 怎么样？ 所以已经这个关系已经变得很奇怪，就是说你有冤要伸，你有什么劲爆的这些新闻消息，你就去找你的找你的这个叫什么 地方的议员 啦、啊，甚至你厉害一点，你去找立法委员啦、啊，找人出来帮你那个，因为只有这些人可以调得动媒体，那媒体吧，你 要找故事。 对，媒体也要工作，那他这到底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有多少，媒体顾不顾得了这么多， 嗯， 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之一。所以你知道台湾一百个超过一百个电视台，你这么转，同样一个事件，每一家电视台讲的说法都不一样，你要信谁，你想信谁，你爱信谁你就信谁。 对，所以 我们民主社会也是有他们的问题。 哎，最近不是说台湾有个什么马屁事件吗？ 不是只有一单吧， 一连串，他就是现在是台湾流行讲马屁嘛， 嗯， 所有的你翻台湾的报纸，所有的报纸每天都会提到马屁这个字， 嗯， 就是因为说有一，就是说过去啊，在国民党的时代，过去他们叫做威权时代，对不对？威权时代就是上头啊，这个蒋家的人干什么事都是对的，或者后来李登辉那么下的人做什么都捧着他们。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进入民进党的时代，政党轮替了，在台湾好像政权民主化了，那么应该是不应该再有这种现象存在？但现在给人揭发出来， 好像还是很厉害。对，你比如说像其中一个最先爆出来是什么，就台湾的律师，你说当律师全世界都要有个资格考试，对不对？那么今年台湾的律师资格考试里面，这个负责考试的这个部门是个政府部门，他们出了一道题，这道题就是用陈水扁的故事来请说明一下，作为一个律师怎么样最后应该对国家负责任，那么是这样的一道题。于是媒体知道说这是太拍马屁了吧，拍成这样，就说成这个陈水扁就是一个律师的一个成功的模范。然后后来呢又给人揭发呢，他不想要去宜兰什么地方视察，当地政府给他修了一条很快的高速公路，超人的这个效率修改起来那条公路，于是叫做马屁公路。那还有个马屁空军基地是吧， 就是他什么他去视察、然后他们那边当地的那个可能是校长还是什么东西，还带领大家一起唱歌欢迎他还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你说他们还带上 对唱一首反正是他老家的歌还是什么，然后呢跟着空军啊，你想看军人啊，本来都戴帽子吧，台湾他那个空军也一样的，他们自己的帽子，然后为了欢迎陈水扁，那么叫大家把那个帽子都摘了，是正常该戴的帽子摘了，换了一顶什么帽子呢，就以前陈水扁去选的时候，竞选的时候有个叫做扁帽行动，就是那种扁扁的那种军用帽子，软软帽子，戴那个，然后呢就叫所有的军人都戴上那个帽子来欢迎阿扁，然后于是这帮人就说马屁军人。 这个马屁文化还不是只有在民进党里面有的，国民党里面也有，这最近又出现了，台湾出现了一个马屁蛋。什么叫马屁蛋？就是说台湾其实台北很可怜，就是台北算是一个国际级的大都市，但是台北没有一个表演场所，没有一个合格的表演场所，没有一个合格的这个运动场所，所以他们就一直希望能够盖一个所谓的巨蛋。但是因为台北 的 腹地很小很小，所以他们当初在选地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很可怜的巨蛋就搞了很久很久，好不容易终于今年要落幕要开幕了。然后他们可能是为了赶在那个马英九上任那个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来一起，就是说啊，这个是在马英九任内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一件事情，所以就赶着赶快把它开幕。但事实上呢，就是其实这个巨蛋的理念是满目疮痍啊，但是呢不管，所有东西全部盖起来，只放开放那个最漂亮的地方，然后就来欢迎那个马市长来剪彩，然后剩下 人生蛋表面光了 然后就所以很多议员就把这个东西又给捅出来，哇，偷偷派人进去拍了几百张照片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浪费国家公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称这个台北巨蛋叫马屁蛋哦。 哎呦，我真是各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不一样，而且我最近有一个观感啊，我觉得这个搞政治啊，我要有孩子绝不让他干这个，就是你觉不觉得啊，也许是我个人在电视拍的不好啊，但是我最近怎么突然感觉马英九当主席之后，我再见他不多的日子，包括这个咱们特首曾荫权昨天讲话，风一吹起来那个头发那个 发线越来越后面了， 发线后退的这个程度，让我蓦然间感觉到这个官当的越大呀，他这个摧残的明显见老。说实话，我没有这请原谅啊，小马哥也是很帅的，但是我真是觉得怎么好像短短的时间一坐上这个位置啊， 对， 似乎是陡然间衰老了许多，你就可以想见他多么的这个焦虑，需要应付多么方面多磨人的一件事情，这玩意儿真不是好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代社会啊，这个人与人、团体和团体、什么阶层和阶层之间，你感觉经常是充满这个欺骗、怀疑和不信任，谁说的话谁都不信，有很多的内幕、谣言满天飞。你像咱们媒体平常说是采用一个官方说法，但是我现在琢磨的根本原因啊，你要想让大家相信你这个官方说法，你这个官方啊，实际是有一种人格的。假如你想想，假如你是个人的话，你出现在朋友面前啊，你得造成你这个一以贯之，我们觉得你啊公开透明。 对， 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不这样吧，最后其实对你不利，会把你们全搅和进去。 对， 你要我举一个例子哈，就说这个香港发生惨案，那个小咸仔被砍几个手，你知道有人评论说呀，说这就是曾荫权的一个也是一个转危为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你政府碰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知道在有的地方 对吧？不准报告，这个事儿太恶性了哈，谁都不准提啊，咱不提。可是不提，谁都知道啊，这个小道消息传得更邪乎啊。 嗯。 但是你看香港这个，好，特首曾荫权出来讲话，人神共愤啊，电视镜头上整天几百几百的警队出动，社会各界送花协助，你看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温暖的一个城市， 危机处理的， 这就是危机处理啊。有些时候坏事已经是坏事了， 对， 但是你一个这个政府官方啊，你的这个胸襟呢、啊、其实很重要，至少你摆出一个姿态，我们不为过，对吧？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出了事其实本来也是黑白分明的事嘛，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哎，而且我出来表态，我作为一特首，为一小男孩这种表态，其实对他的形象也好。 对， 你说是不是？ 你比如说像以前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啊，很多人对他印象不一定很好，有些做法不一定好。但你比如说看911之后，他当时作为纽约市长，那么他就出来是站到最前线，怎么样把当时面对一个危机，那个危机是可以让自治政府垮台的危机啊， 是啊， 对不对？就反过来让它变成全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